唤醒、疗愈、创造。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德芬，此时此刻我在这里陪伴你。今天我会和蜂巢的音乐家曼璇一起与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，主题是丰盛。在生命中，无论你在哪里，你所在的地方，你在使用的物品，跟你一起的人们，当你真的去留意和感受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才是真正属于你的。我想说的是，无论你拥有多少产业，如果你从来都不曾享用过他们，你的拥有就只是头脑思想中的一个概念罢了。你真正能够拥有的只有此时此刻的体验，在真实的世界，也就是当下的世界里，享用了才是真正属于你的。所以无论你在哪里，如果你能够真正投入去享受当下的环境，那么那个时刻你所感知到的、接触到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。阳光、蓝天、白云、大树、小鸟、鲜花、蝴蝶等等，或是你遇见的每一个人，都是来为你服务的。眼前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，而每时每刻都有不同的情境让你体验。其实每一刻我们都可以拥有很丰富的资源和体验，只要你用心地去观察，就会发现属于你自己的丰盛。今天我们就来欣赏一首带你感受丰盛的乐曲，由音乐家新伟创作的 Love， 活泼浪漫的乐曲让人一起舞动起来。音乐里的爱丰富了我们的心，滋养我们的灵魂，让我们带着喜悦的心情随着音乐步伐来跳舞吧。先让我们一起来听音乐，稍后将由音乐家曼璇带领大家更深入地感受这首乐曲。 Thank you. 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曼璇。今天的音乐主题丰盛，特别为大家介绍的这首音乐是由台湾新生代的音乐家新维所创作的 Love 爱。拥有知性气息的钢琴创作才女新维，来自于学院派背景的陶冶，然而她的作品却展露着不受拘束的自由与浪漫。这首现代清新的三拍子圆舞曲，有着法式浪漫情怀，钢琴沉稳宽阔的步态，搭配着小提琴轻舞的线条，听起来特别的愉快又舒心。在音乐中，我们可以发现，钢琴就像个高雅绅士，在行进间给出了对方一种空间，贴合着三拍舞步，让小提琴舞动出它优雅动人的旋律。钢琴运用了中低音区来演奏，与高音区位的小提琴在声音频率上既和谐又融入，形成了一种非常美妙舞动的圆，容纳丰富了彼此。而今天的音乐主题丰盛，其实不论从内在或外在来说，都需要具有一定的空间与信任的品质，让本质的东西自己自然而然的流动，没有一种特别刻意或是过度的追求。它有一种对自己、对生命或关系里的了解和信任，在松静自然里，生命自然地展现自己，聚合自己的丰盛富足，就像这首爱的音乐一样。随着舞步与节奏，我们的意识随之移动舞蹈了起来，而爱也自然活络了，流动了起来。丰盛源于我们内在对爱丰满的感受，当我们的天线对准接收到了宇宙那份无余的爱和支持，心弦连结共振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感受到生命的场域不再活于个人的意识里，而且可以心领神会，感受到宇宙浩瀚无垠的爱正雄伟环抱着你，整个生命犹如醍醐灌顶，火药丰富了起来。在生活里，我们一定都有过这样的经验，努力赚钱，为了拥有更好的物质生活，当达到某个目标或已拥有了想要的东西后，再继续朝下个目标前进，但努力的到达和拥有后，内在始终仍感觉少了什么东西。究竟可让我们感到饱满快乐的东西是什么？明明拥有人人羡慕的生活天分，内心却仍感觉缺少。我们看见外在物质大幅的扩充，似乎占有许多，也成了另一种疯狂的囤积，而内在却快被说不出的焦虑淹没。这几年，世界各地正提倡着极简的生活艺术，从整理打包日常生活中多余占据的物品，省思生命的核心。只要打包封箱超过几个月以上动也没动到的物品，就把这些捐出去给真正需要的人。借由外在的整理，厘清内在的渴求，反思什么究竟能带给生命快乐。音乐也是一样的，当我们愿意给出自己留白呼吸的空间，从外在的净空让内在安静下来，不再这么浮动，在留白里安安静静老老实实地和自己相处，趁这个机会清理释放种种的纠结烦恼，使内在回到松静，享受松静。新时代丰盛的定义， 不再只是个人物欲的追求与满足。减法生活艺术提倡的要义，无非帮助我们回归到自心，而这首爱的音乐帮助我们返回自己爱的核心，在释出空间里重新思考生命的本质，了解我们与地球、自然彼此互依互存的重要性，珍惜所有，是整体更平衡和谐的共处，共创健康丰盛的生活。今天的音乐介绍到这里，时间过得好快，这系列音乐欣赏课程也即将接近尾声了。希望这堂丰盛的音乐带给大家由心自在的舞蹈，愉快舞出富足的生命。最后，深深祝福每位朋友。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。